心知科學。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贴士，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又到逢星期六嘅三点至四点钟下午啦嘅心知科学。咁见到我哋咧，今日就系论尽家教学啦。咁我先介绍我自己先，咁我叫 Mills 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系 Virgo 郑光贤，教育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系苏文朗 Michael， 教育心理学家。 好，咁今日咧，我哋就个题目啦，家教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围绕系学生啊、家长、学校啊咁样嘅。今日咧，我哋都集中讲学生嘅，就系、是、学生哥压力多，系啦。咁即究竟有边啲压力咧？嗱，我咁样睇先啦，即系呢段时间表面上啊，疫情关系啦，或者系之前嘅运动关系啦。咁其實好多都學生哥都放假噶嘛，係咪叫放假咧？即係總之唔需要正常咁樣physically 咁樣翻學啦。係啦，咁就理論上係咪應該比平時壓力少咗？例如功課少咗，定係點樣？定係有其他壓力？ 我覺得這個呢，聽到今天的題目呢都覺得有點悲哀啊，即是講學生哥。通常我們想學生哥當然是輕輕鬆鬆的啦，即是又講下拍拖啊，是不是講下玩啊這樣啦。但是呢，我發覺呢，好像剛才阿 Mills 所說呢，又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他們的生活呢過得那麼輕鬆。剛才你提到說疫情啦，咁我哋預計就係好似翻少咗學啦，啲時數啊，有啲中小學或者幼稚園，可能佢哋嗰個教學時數真係縮減咗嘅。咁諗住係 OK 啦。咁但係如果有聽上一集嘅朋友都大概 get 到啦，就係、是其實面對緊另一個挑戰啊。因為咧有一啲學校咧可能覺得冇翻好耐時間咯，咁咧就有好多嘅教學內容啊。咁老師當然都好有心啦，又真係想追翻啦。咁變咗有時喺工作上面咧，見到其實嗰啲學生咧嗰個情緒啊，又或者佢哋嗰個心理需要咧，其實都唔細喎。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哇唔係喎，翻到嚟嘅時候咧，諗住初係開心嘅，可以見翻同學仔喎。咁但係傾下之後咧，就發覺都係有一啲嘅功課咧，好多咧就未處理得到喎，咁樣。咁所以就覺得好似好大壓力啊。咁而家有時我哋啲支援工作咧，以往就可能淨係處理啲學習相關啦，咁而家好多啲同事話翻俾我聽咧，就唔只係處理學習嘅，可能即係一啲情緒上嘅需要咧都多咗好多。 都係，我相信呢段時間應該情緒上其他反而多咗好多。 係啊，我記得有一個研究啦，即係 local 研究，咁青協每年都做嘅，咁就大概好似四五月就會出個 result。咁今年出咗啦，佢同上年對比啦，咁就發現嗰個情況係差咗嘅。即係譬如佢點睇，我唔好記得佢個 methodology， 佢好似就係話你覺得有幾大壓力啦，咁就一到十，咁佢每年就睇七到十嘅有幾多，上年好似大約40%，今年咧差唔多50%，即係有一半嘅學生啦，佢係中學生嘅，係真係覺得係我哋話叫做中度到嚴重大壓力嘅，咁學習壓力佢好似再有分，最主要嘅原因都係成績。同埋追功課咯，即係話就話屋企可以 online 咁上啦。咁但係到而家翻嚟嘅時候，你其實懶散咗噶嘛，有啲功課冇做。而上集我哋講啦，好多學習咧都係 hierarchical 嘅。你之前嗰啲學唔識，你後面嗰啲又好難跟。咁所以我諗呢個都其中一個最主要。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慘㗎啦，我就冇睇過嗰篇嘅報道或者本地研究啦。咁但係我 get 到個 idea 咧，就係、是上升啦一嚟，另一方面就陣間都可以探到下，我唔知同年紀有冇相關性啦，即係會唔會係可能多啲公開考試啊，或者年紀大啲嗰啲就因為冇咁輕鬆啦嘛，會唔會嗰啲又多啲啦？但我想分享一下，即係我有啲即係同事，譬如社工好，或者即係都係教育心理學家好，有時咧傾翻開偈咧。尤其是呢段時間開學都係講緊開咗兩個月鬆啲啦，咁啲同事 feedback 翻咧就係話，哇都有好多啲危機事件要處理啊，即係我哋叫 crisis 啊，咁有聽到佢哋講就係話屋企人咧，即係對於小朋友嗰個嘅 壓力啊，或者佢哋嗰個管教啊各樣啊，好唔健康嘅啊，呢個其中一款。咁另一款唔知道你哋有冇機會留意到，早排新聞早幾日咧就講有一啲嘅學生咧，又係輕生嘅一啲事件啊，咁又開始翻啦。咁其實過往由社運開始，由疫情咧，其實我哋行內邊其實都有好多唔少嘅擔心嘅，就係諗緊，哎呀，唔知道開學嘅時候咧，會唔會又係有另一波嘅呢啲嘅危機，我哋又要去關注咁樣。 但係呢一樣嘢係我喺度諗緊佢。喺學呢、這個係喺學業方面會影響到啊，定係點樣？嗱，我因為我就咁睇嘅情況咧，例如我想未想像到，即係例如話佢因為學業之前追唔到，咁所以而家變咗壓力好大。咁、我見到啲課程係啦，即係大家好逼咁樣咧，去 push 緊啦。咁我又未能夠想像到嗰個壓力係會有幾大啦。咁但係就好似。疫情啊，或者之前運動嗰啲嘅影響啊，我覺得係完全冇清理過。係啊，即係再加埋可能而家好急迫嘅一個學習嘅進度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可能會有呢啲嘅問題嘅。 嗱，我好快回應咗 Milson 先，你講咗幾樣嘢啦，又有疫情嗰啲啦。你有冇試過翻工咧攞大假？實有啦， 一定有啦。 嗱，攞完大假翻嚟嗰陣時候。發覺咧， 就係嗰一下， 係啦，即係抬頭嗰啲嘢啊，要清理嗰啲咧，無論係即係向下交代嗰啲，定有話上面即係要交代嗰啲咧，嗰、那個感覺咪就係呢段時間，即係有部分學生即係可能都感受緊嘅感覺。 不過你突然間咁講咧，我記得翻近期有個 case， 嗰個 case 咧係即係啲運動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做開運動，咁跟住咧佢就同我一齊一隊咁樣嘅。咁佢個 呢個係真嘅運動， 真嘅運動嚟，即係踢波嘅。 Cyber sport， 我費事打緊廣告啦，係同兩個打緊啲咩運動咧，企喺揼骨嗰啲都算啦。咁啊係踢波嚟嘅，咁咧佢咧就有個佢個仔近期咧就係、是個情緒係好大波動。是大波動到咧，係佢唔單止係想輕生嘅，佢係想傷害其他人。而佢想傷害其他人嘅原因咧，就係、是、想無牽掛地自己輕生。係啦，而佢個原因咧，其中一個咧， 即係佢先傷害咗其他。 係啦，而佢其中一個嘅原因咧，嗱，當然啦，我聽翻嚟嘅時候就。唔係我親身見到或者點啦，但係係當事人同我講翻啦。咁佢話係個即係個學業嘅壓力嘅，即係可能未 catch up 到啊，可能同真係而家關係到佢可能未必係已經咁 catch up 到嘅。 係 跟住而家一開翻學嘅時候，可能佢啲同學仔又唔知道會讀曬啊，定係點樣啊？咁又或者係佢已經再 behind， 跟住就唔識之餘咧，而家再推好多嘢嘅話咧，又 behind 咗。我覺得咧，咁當然唔係淨係呢一個情況啦，但係就呢、這個就觸發到啦，可能就會係咁。因為佢講嘅情況嘅時候咧，係話呢一個係佢 keep 住講嘅一個原因嚟嘅。 咁呢一個個案，你有冇機會同佢傾過咧？同佢自己本身嗰個學習能力又有冇啲掛鈎咧？ 呢、這個有少少，我相信佢本身就已經唔係咁 catch up 到，但係佢唔係讀書渣嘅，即係你當係中游咁。但係咧，佢嘅 expectation 係自己對自己 expectation， 係高好多咁嘅咯。而當中咧，佢 misread 咗即係家長其他人對佢嘅一啲嘅期望，係啦，咁所以佢就會覺得係好對唔住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啊。嗱，呢個就係表面上聽到嘅，但係之後嘅影響咧，咁呢個係真實嘅，即係我哋係唔需要估佢究竟係咪嗰種嘅唔同嘅一個行為係究竟係只不過暫時性一定係點，因為已經 confirm 咗。 係咯。你講個 misread 嘅影響，其實都經常聽到嘅，就係、是、個仔或者個女咧，以為爸爸媽媽對佢好有要求嘅，其實好多時阿爸阿媽咧，可能由細到大都係講嗰啲啊，睇下邊個幾好嗰啲咧，聽得多嘅時候，其實阿媽未必 mean 呢樣嘢，阿爸阿媽未必 mean 呢樣嘢，但係最後 end up 咧，佢 get 到喎，那個小朋友 get 到嘅，那個仔女 get 到嘅就係咁。咁其實中間嗰個溝通其實就好重要啦，即係究竟係咪由細到大可以同佢灌輸到 我哋話其實叫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冇條件嘅接納嘅。好多時我哋即係尤其是 parenting， 好多時都係一啲有條件嘅嘢，由細到大都係嘅。我讚你係因為你做得好，你咁樣考得高分咧，我就送禮物俾你，我就可以陪你多啲。跟住你發現咧，啲小朋友會發現原來我係有條件嘅所有嘢。咁當佢做唔到、達唔到個條件嘅時候，尤其是好頭先咁講啦，佢根本就唔知個條件，佢 get 錯咗。其實阿媽，其實我成日覺得阿爸阿媽可能都係有啲條件嘅，有少少，有少少期望嘅，但佢就搣即係 match 唔到。然之後多數咧呢啲時候咧都係諗多咗嘅，即係以為嗰個 expectation 係高啲。咁當佢搣唔到嘅時候，咁就會有呢個比較悲慘嘅outcome。 喂，講開呢一個咧，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問題啦，我冇特別做啲咩 research 嘅。頭先我聽到咧，大家咪講話唔知 misread 嗰樣嘢嘅錯誤解讀啦。我延伸到有一個諗法咧，就係咁我哋而家講嗰個壓力咧，咁係嗰個個體，即係嗰個 client 或者學生啦，我哋講小朋友咧，佢哋自己俾自己多啲咧，定一話個來源係嗰個家長多啲咧？即 係如果我自己。會 observe 啦，我未必係會經歷咗咁多啦，或者遇到咁多啦。咁我都認為係家長或其他地方嘅，嗱當然佢自己會有嘅，但係佢點解要 miss？ 點解又要 read 你嗰樣嘢咧？其實佢都係 learn 翻嚟。我都幾同意阿 Michael 咁講咧，其實都有啲無形中啦。我覺得雖然。出世嗰下一定係話開心心就得啦，即係我就即係出世嗰下係一定係咁樣啦，大家祈求咁樣，尤其是十二點出世嗰啲，一就係佢開心心就得啦咁樣就。但係當佢 grow up 嘅時候，又有其他人嘅環境嘅一個情況應到，咁啊，我覺得家長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少少嘅期待嘅，即係縱使佢期待話讀好少少啦，俾心機啦咁嗰只啦，就算讀唔好，你都起碼嘅 attitude 好啊，咁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咁樣嘅壓力會喺度咯，咁啊，我認為可能學童佢又未必真係好 accurate 咁樣去 read 而又處理呢件事，咁佢好直接地啊，佢要求我咁樣，我就要試下去做啦。所以我覺得好多都係由呢啲咁樣嘅直接出嚟咯。 所以我哋有時即係成日同啲 friend 啊同事講話，諗多啦，你自己俾壓力自己啫。其實呢句又唔 exactly 係完全啱曬。 你唔應該每一個人都講，你要睇翻佢個情況。有時真係未必諗多咗。 係，同埋我都幾認同呢一句咁樣嘅情況，即係話咧，其實佢係我哋覺得佢 misread。 係， 而佢自己本身咧，係真係佢感受到呢， 即係佢個 perception 好 genuine， 佢真切真係咁， 佢真切地咁樣覺得。而只不過因為我哋知道我可能講呢句嘢嘅原意係有好多 assumption， 同埋唔係咁。咁當然你就覺得係一個 misread 啦，咁嗰只啦，同埋係咯，即係所以我會覺得係對於當事人嚟講咧，同你講佢一定唔係一個 misread。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嘅 client 我估我簡單啲去分類啦，就以年紀做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reference。其實年紀細啲嘅啲小朋友，佢哋唔似一大人咁有咁高嘅即係自我反省嘅能力嘅時候，好多時候佢哋壓力會唔會即係憤我哋嘅工作啊？我哋嘅經驗其實都某程度上係環境，特別係可能家長啦，或者可能喺學校發生嘅一啲唔同嘅事情、朋輩啊諸如此類，其實會導致到佢哋有好多我哋即係今日想探討講嘅壓力咯。 當我睇翻青協咧，佢又做咗，我唔知係咪同一個 study 嚟嘅，又係早幾個月嘅，佢就專係訪問。應屆 DSE 考生，咁直情問埋佢話：你最大壓力係邊嘅來源？佢哋真係講係學習壓力嘅。我記得佢話父母對佢期望去到第三、第四嘅，佢哋真係覺得自己嘅將來係令到佢自己咁大壓力嘅。咁我諗，如果 DSE 係咁，咁你中五都係咁嘅啫，中四都係咁嘅啫，一直咁樣層壓式壓上去啦。 但呢個會唔會就係真係抗翻咗拜佢嗰個年級或者我哋叫年紀？ 年級呢樣嘢，不過我又諗翻頭先阿 Mills 講嗰樣嘢，會唔會其實佢潛移默化咗咧？即係佢以為唔係受父母嘅影響，但係或者唔係受個社會或者學校影響啦。但其實你每一即係由可能唔知而家可能幼稚園已經開始 feel 到啦，由細到大就喺度谷緊你噶啦嘛。 我幾認同係潛移默化噶。你諗翻咧，如果成個學習嘅過程。我點解會特別意識到我要唔知考到乜嘢，跟住出嚟做嘢，定係之後個結果會點？即係呢一個究竟佢點樣去得翻嚟嘅咧？咁覺得一定係，我覺得某程度上係潛移默化嘅。即係我覺得呢兩樣嘢係 是 link 的、除非他说我运动的表现我怕我自己什么呢，这个就反而是真的自己、自己喜欢了，即是跟家长未必是太大。 其实这个即是我们有机会做家长或者已经是家长的，其实要很觉察、因为纵使即是有一些 research 说喂，其实他们把口讲话是来自学业的来自考试的、但是我们尝试去 suggest 啦，其實可能過往即係家長湊小朋友嘅時候，有意無意其實一路入緊啲錢眼，入緊不過嗰啲係一啲污糟嘅 coins， 一路經過儲，搞到佢即係可能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就容易啲爆嘅。又或者可能即係對於外在嘅任何一啲事情，譬如考試或者生活嘅事件，容易啲覺得有壓力喎。 是啊，同埋我覺得呢個緊要啦，即係佢 aware， 同埋仲有一樣嘢都 aware 學童嗰、那個。面對壓力嗰個時候嘅情況，其實呢個咧有少少似咧就係、我哋如果係即係 IO psychology 式嘅狀況，即係話你喺一個機構裏面咧、層級比較低啲嘅同事咧，佢哋去面對壓力嘅時候嗰、那個情況會點？嗱，你以翻一個公司嗰個情況嚟講咧。一定是上級會覺得搞錯，咁樣你都覺得有壓力，同埋哇！我以前完全過曬嘅啦，我都完全冇問題， 都係咁捱 啦。你都做少少嘢有壓力啦，即係我覺得佢一定係會咁樣嘅。即係如果而且咧，平時我哋喺工作上邊咧就會覺得好 make sense，即係係話得佢好 make sense。但其實咧，我覺得小朋友都有同樣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嘅，即係如果一個學童，其實咧大人去面對壓力。佢係某程度上咧，我哋如果 technical 啲咧，就係個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咧係大啲嘅，即係佢個內控性，即係如果直接啲講就係，總之佢可控性啦，係啦，佢係相對上高，即係例如佢可以選擇唔做啦，做少啲啦，做第二份啦， 辭職 啦，遲啲先辭職啦，跟住我同老公同老婆講，點樣去解決呢件事啦，訴苦啦。即係呢啲咧，即係去飲嘢啦，飲嘢你都要有一個選擇，咁嘢你要俾錢去飲嘢，同你一齊嘅朋友、同事同你一齊飲嘢啊。咁但係咧，你諗翻學童咧，佢基本上咧係小，首先佢嗰個可控性係非常低嘅。要讀書，要幾時翻屋企，要做功課，全部佢都唔係能夠有一個可控性。 冇四啦，即 係當個可控性係咁低嘅時候咧，你自然一個好小嘅壓力咧。佢都覺得係我自己唔係可以管理到或者 manage 到，係咯。 我估唔單止係即係講緊佢有冇 say 嘅，就係、是、其實佢面對緊嗰啲嘢，佢都諗唔到更加多嘅方法去處理。即係頭先可紅，佢都唔夠多 choice。頭先你話大人，我輕輕都可以諗到唔同 choice， 爭在我做唔做嘅啫嘛。其實佢哋都冇乜得點樣揀， 甚至乎有得俾佢揀，其實佢冇權去揀咯。係 啊， 係咯，即係例如我可唔可以停一停先，對遲啲先至再讀啊？ 係啊， 讀咯，係咪？我話停一年 gap year 啊，咁樣你即係平時我哋好多時話自己 gap year 大學生 gap year 咩都 咁 易啲啊， 得咯，係咪？即係嗰個佢有 choices， 但係佢都冇能力揀到。 係，我覺得咧，即係講到呢個位咧，其實我亦都比較擔心嘅咧，就係好似呢一個即係學生哥壓力呢一個話題咧，我唔知大家有冇呢個同感，有啲年輕化即係向下走嘅趨勢。嗱，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我有做學前嘅工作啦。咁過往咧係輕鬆啲嘅，真係喺學前界入邊嚇，即係。講緊有時去觀課都係睇下佢哋玩成點啊，啲互動啊有冇效率啊，或者個質素係點樣啊？咁近排近呢一兩年嘅工作咧，係多咗要去處理一啲有壓力嘅個案啦，又或者係有啲情緒需要嘅小朋友。講緊係真係三四歲嘅啫喎，佢哋真係可能會已經有唔想即係唔係講緊適應性嗰種喎、即係真係佢哋呈現到俾我哋睇扭曬計啊。好抗拒啊，唔係好想翻學，覺得有啲少少嘅 demand 咧，一啲工作需求咧，佢都好似唔係好 OK 嘅啊。咁嗱，頭先大家又講緊話，即係其實可能同教育啊，即係或者學科啊、學業相關啦、啊。咁幼稚園唔會啦啩，咁仲唔係同屋企可能好大嘅掛鈎？ 係， 係啦。如果呢個就一定係好直接啦，即係學業對佢嚟講。除了某一些很定勁大要求的理論上都應該沒有直接的關係、 應該就沒有，但你猜究竟家長對他有什麼要求呢？ 我猜家長呢 其實嗱 ，Mills 講得啱嘅，可能喺嗰個學校或者嗰個升學啊課程嗰度咧係 OK 嘅，即係相對嚟講係接受到嘅。咁但係我 bring out 一個 case， 咁梗係同家長相關啦，即係家長可能就係對於佢嘅啲行為表現啊，可能有一啲攞咗其他人做一啲指標啦，又或者可能對於佢嗰個學習嘅緩慢程度，佢已經好似頭先大家講到啦，就係可能已經開始潛移默化緊一啲期望，其實滲緊出嚟啦。可能係我可能個仔都唔知真係聽得明定唔明嘅咯，但係佢講到就係已經講緊擔心，第時點樣即係上到小學啊，或者隔離隔離點樣啊？咁我覺得呢啲即係話語咧，其實或者呢啲回應方式咧，的而且確係會令到小朋友咧，即係唔好諗住佢哋兩三歲人仔喎，係真係 intake 咗好多。 係係。幾得意喎！好細個就幫過我，而家 preschooler 啫喎，幼稚園就諗前途噶咯。所以啲人話咧，而家啲香港小朋友咧越嚟越老積嘅，即系咧講緊好似之前睇邊個香港電台啲訪問個小學生三四年班就話儲錢買樓噶啦，要點樣供？ 犀利 係啊！ 就算咧前嗰排話開學咧，其實電視上面都有訪問嘅，有訪問一個女仔嘅。佢話打風嗰日，咪放假咁樣嘅。咁跟住咧就問佢中唔中意打風？ 女仔你講小學生嗰日。 小學生，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跟住咧，佢問佢中唔中意打風啊？我唔中意啊，今日打風唔好啊。跟住佢話點解？ 點解啊？ 因為今日打咗風咧，我本來要做嗰幾樣嘢咧，嗰、那個考試咧，我本來今日就可以搞掂噶啦。依家咧就應該可能會褪去下個禮拜。咁下個禮拜咧就有三日嘅假期。 係。 咁咧嗰三日假期我就要全部要嚟讀啦。本來我就一日就搞掂，跟住可以去嗰三日假期。 係。 而佢當時講嘅時候咧，係似訪問一個人翻工。係。好老，即係你啱啱講真係好老啫。係。即係佢喺度講緊唔好咯，因為我又本來今日係要三日嘅，咁你之後三日我就冇得玩，我就要讀書啦，所以就冇得。係咁樣嘅，即係佢連表達一個。我有啲 sadness 嘅幾個感覺咧，都冇啊！你明唔明啊 ？Matter of fact 咁講 係 喎，係 matter of fact 咁講。 但呢個唔單單係我 get 到嘅，唔單單係話即係老成咗喎，我係直情覺得。哇！佢哋咁細個已經喺度好識得去擔心一啲之後發生嘅事。如果我幻想即係幾年前或者我自己細個嗰啲年紀， 幾年前就係咁噶啦。 咩 啊？你講十幾年前啦。 十幾年前有你冇你，我梗係答咗開心先啦，係咪啊？即係打方，點會走嚟答擔心㗎？梗係我即時即係覺得，喂，真係而家多咗日假期，多咗個休息，咪就係咁樣講咯。係， 所以依家可能有啲唔同咗。我哋一於就喺 break 翻嚟之後咧。我哋就去講下啊，仲有啲乜嘢嘅 stress 嘅源頭可能影響到佢，同埋我哋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佢解決嘅咧？咁樣好，我哋翻嚟再傾傾。 一分鐘教育心理學， 今日同大家介紹素質壓力模式 （Diathesis Stress Model）。心理学家一般借用这个模型去解释外来压力和先天素质对于精神病患的交互作用。我们对环境的承受能力取决于先天的个人素质，而生活上遇到负面事件的次数和程度就会令我们累积压力。当外来的压力加上先天的不利因素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压力爆煲。就算一个人承受能力有几高，一旦在家庭、学业、工作、社会或者人际关系上都遇到好多困难挫败，系统始终会无法支撑甚至崩溃的。我们用一杯水做比喻，水的多少代表压力，杯的大小代表承受力。如果这杯很小或者有很多水浸下去，这杯都很容易满泻。所以大家应该要找适当的减压方法，这杯水就没那么容易满泻了。同时大家记得经常留意一下自己这杯有几满啊。 好，咁我哋咧就翻嚟咧，心智科学嘅论尽家教学嘅第二节。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学生哥， 壓力多。 嗯， 係啦。咁啊，我哋頭先都講咗有啲乜嘢嘅壓力原因啊，可能 misread 咗個 expectation， 以為佢啊，但係其實就係大人以為佢係，即係其實佢又真係有個壓力啊。其實仲有冇啲乜嘢壓力來源或者點樣嘅情況？ 我估頭先我哋就即係嘗試拋一個，就係講緊家長啦，即係身邊一啲親密啲嘅人啦。我又用另一個 case 去拋另一個源頭啦。早排咧，因為我除咗有義工作咧，都有做青年中心嘅。咁我哋青年中心咧，主要係一啲就業支援。咁我想講咧，就係佢啊嘅又講又係有啲輕生嘅念頭啦，有好多情緒需要就係揾我傾啦。咁佢嘅壓力嘅來源咧，就係話佢好擔心，即係揾唔到工作啊！即係講緊嗱，咁當然佢有少少 SEN 嘅需要啦嚇。講緊話佢好努力咁樣讀咗一個 degree 嘅喎，佢係港大畢業嘅喎，咁有個工程 degree 喎。咁啊，當然佢分享到就係佢喺朋友圈之間點樣唔順利啦，咁繼而就係令到佢去懷疑自己嘅能力啊，又或者佢個學歷啊各樣。咁我又一聽嘅時候，當然就即係都係沉嘅個心。一聽完之後，咁但我又去諗就係、是、哇，其實好似頭先大家喺上節講咧，好細個已經諗定將來係咪？諗定咩要儲錢買樓咧、 嗯？ 其實好多年輕人都係喎，即係佢哋未必有一個咁明確嘅目標， 是 但係佢哋對於即係而家嗰個就業啊，又或者講緊佢喺個社會個發展咧，都係令到佢哋有好大嘅源頭。我唔知呢個會唔會其實已經賴到落去中學咧？其實講升學、講揀科，某程度上都係同揾份工或者呢啲有啲掛鈎嘅。 嗯，係。我覺得同揾份工嘅掛鈎喺香港係最直接咯，係咯，真係好工具性噶嘛，真 係 嚟 講。同埋即係好多家長都講啦，咁有啲人當然唔係話 agree， 但係個事實就係、是、你真係入到一間好嘅 pay group 咧，咁你入到一間好嘅幼稚園，跟住好嘅幼稚園咧就入到好嘅小學，跟住中學、大學一直咁上咁啊。咁、所以家長即係好潛移默化咁，其實有時我諗家長都唔想嘅，就是、向咗個小朋友細路咁講咗呢啲咁樣嘅嘢，令到佢係有咁樣嘅諗法。尤其是如果你睇翻香港社會嘅情況，即係話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個我哋話 social mobility 啦，社會上流性越嚟越低喎。咁、出嚟點樣呢？有讀大學嘅有時仲慘嘅，因為出嚟發現最近睇嘅就係話咩啲做保安嘅可能都講緊萬幾兩萬蚊，大學畢業都未有。咁又點樣可以面對？ 其實都係嘅，真即係其實而家你諗下，仲有前嗰排話茶餐廳洗碗啊，或者做樓面或者點樣啊，嗰、那個人工都幾唔差噶嘛。 其實大學生唔係好矜貴喎，我覺得而家咁講，嗱一嚟太多啦，二嚟感覺上其實你市面上嘅好多唔同工作或者可以抵抗到個社會嘅發展嘅或者即係一啲動盪嘅情況，其實都唔係話特別要係一啲好高學歷嘅一啲職業喎。我之前睇過一篇報道咧，又係講緊呢啲職業性相關嘅東西啦。咁佢就話其實咧有一門手藝或者講緊話剪頭髮啊，佢嗰個報道就係話其實係仲矜貴過即係一個大學生啊，因為佢哋覺得即係剪頭髮咧。係去到好多嘅地方係好 universal 嘅啲請啲嘅，咁我又講就我就即係會延伸去諗就係、是、咁，當然呢個 eventually 又翻翻去大家講嘅即係教育相關或者 career 即係相關生涯規劃相關嘅東西啦。咁我係覺得呢一個係社會性啊，又或者呢一個議題係俾到我哋嘅學生哥咧好多無形嘅一啲壓力嚟嘅，我覺得係 但係就我覺得呢一樣嘢咧。看看怎樣的一個情況，即是說職業導向我覺得一定都不是太好的、即是將學習的情況、但是看上來現在好像很難避免 是 是、至於說其他的工種呢，其實都你說薪酬又好或者重要性又好，令到大學生呢是會低了的，即是他那個地位又好或者重要性又好，我覺得呢一樣又唔係最差嘅。如果你係個發展係似係德國咁啊，即係兩個德國，我諗芬蘭唔知係咪啦，但肯定德國會係嘅。 好多飽都係嘅。 吹玻璃嗰啲嘅技術人員啊，或者係可能係某啲嘅汽車嘅某一個部分嘅維修人員啊。咁其實佢嗰個薪水係唔錯噶嘛。其實澳洲都係有咁樣嘅一個情況。咁令到咧就係、是、話你讀唔到大學都冇壞啊，你可以做呢啲咧仍然都 OK。咁反而令佢哋嘅壓力係會 是會減低了的。但是當然啦，即係喺香港的發展就不是咁樣嘅一個嘅情況啦，係咯。 我另一個想跟大家即係去探討或者傾下咧，就係、是、咧，你哋會唔會覺得唔同人咧去對應呢啲壓力事件咧，係會有好多唔同呢個反應？嗱、譬如我睇翻我啲嘅學生啦。都是面對差不多的課程啊、進度啊，或者身邊的社會事件啊、環境因素啊，但是見到他們呈現出來 的水平啊，或者他們那個反應呢是不一樣的。譬如我又拿自己為例啦，我覺得自己是相對是不是很懂得感受壓力的人來的，可能有 即是沒有 是不是 不夠不夠進取 不夠進取咁係好係好，就係、是、對於壓力呢個話題係好啊，係咪啊？即係起碼唔會俾自己咁多壓力啦、我由細到大都俾我阿媽話嘅，喂，你都冇嚟壓力嘅，點解公開考試都唔見你温書嘅咁樣？咁、我成日有個心態就係話，哦，咁我都會嘅，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安排時間啦，或者我盡咗個力，咁可能都真係唔高分咪算咯。咁、我想同大家即係傾，你覺唔覺得真係每個人係有一啲唔同嘅 capacity？ 我覺得一定都有差異。 你講頭先嗰個淨係話咩？我知道即係盡咗力唔得就算呢一句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差異，就係講緊個 acceptance， 可唔可以容許到即係世界上有啲嘢發生唔係你如願咁樣去啦？已經好難，好難做到接受嗰樣嘢喎。唔得，咁你就繼續努力啦。啲家長成日都講啦，咁但係好似我聽好多小朋友同我講就係、是，我真係努力咗都唔得喎。其實好多時候又係翻去家長嗰度，自己接受自己，人哋唔接受自己，咁點算咧？而因為當人哋唔接受自己，或者你以為人哋唔接受自己，又翻去自己都唔接受自己。咁我就有興趣了解一下 Virgo， 你嗰個點解可以做到咁闊達嘅呢？盡咗力唔得就算喎。 哇，好難答喎呢個問題。 要死得唔得？ 性格有冇關？我都相對上咧，我咁我覺得都似啊，同我 Virgo 似嘅，即係咁我又未去到咧，唔覺得有壓力， 係， 但係咧我都幾多嘅唔同嘅方法去睇嘅，首先咧，即、就、係、是、我覺得以前咧，我會用 self handicap 嘅，咁唔係太好啦，即係話我先摧毀咗自己， 諗曬先， 類似咁 即係考試前專登去打機， 係要唱歌之前咧就話自己喉嚨痛，即係類似咁樣嗰只嘅情況啦。咁但係我發覺㗎喎，我係有咁樣嘅意識嘅。咁跟住呢我就去轉呢，跟住我就諗返其實又唔係咁恐怖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啫。咁呢我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嘅經驗嚟嘅。但係呢個經驗唔好嘅，即係我意思唔應該大家試。我係有一次行過馬路，咁大部分嘅情況就係、是個車差唔多嚟到嘅時候，你又有時你會驚到會停㗎嘛。係咪咁跟住呢我嗰時諗呢就係話，如果其實我太驚嘅時候呢，我會避開呢，我咪反而避唔到架車。即係我意思係你當你太驚嘅時候，你會選擇唔去面對唔去望㗎嘛，或者點樣㗎嘛。咁你咪反而咪仲大機會 係如果佢扭太咁啱撞你嗰邊。 係啦，又或者有啲人咪想就嚟啦，咁你會快啲過嘅。跟住話係咪應該望住佢呢？即係當你望住佢嘅時候，佢其實又會望到你，佢又會小心啲，而你又見到佢個動向，咁你咪反而可以避到嘅情況會多啲咯。係因為我有一次係好近，即係有咁樣嘅一個情況啦。咁跟住就突然間咁諗，跟住除咗咁諗之後咧，我就比較肯去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即係可能都冇想象中咁驚嘅啫。 即係唔係自我摧毀咯？你毀爛塊面都要面對佢咯。 係啊，我好記得嗰次嘅經驗咯，所以我就從而我就 develop 到一個咧，就係話。其實是不是真的好像想象中更怕呢啲嘢？這樣的一個情況 去接受，所以我是有會面對有壓力的情況的，但是我因為這樣我覺得好像處理的情況好 了。我同意喎，不過呢剛才 Michael 問我呢，我這個方法呢就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沒有 Muse 那麼厲害是我小個的時候呢，想回應該是我家人灌輸的，即是他會即是很多時候告訴我聽個過程啊各樣啊即是個結果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咁即是耐咗之後我就會覺得其實我都不是很 care 個結果的，尤其是我有時同啲 friend 去即是玩 game 啊玩遊戲的時候呢，硬是有一啲就好執著於個結果的嘛。我發覺呢一樣嘢呢，就可能頭先就 Michael 講唔夠上進啊，唔夠進取啊，我係好多時候其實我都唔太介意個結果嘅、 哦。不過你突然間咁樣講嘅話呢，咁又唔係完全。我突然間咁樣諗呢， 又真係屋企人係冇乜俾壓力。 即係由細， 即係你突然咁講咧，屋企人真係冇乜俾壓力。 但係咪潛移默化先？嚇，係咪潛移默化咗？ 都唔係啦。例如咧，佢哋都真係冇望過我任何功課嘅。咁當然啦，我細個嘅時候 OK 嘅，考得。例如我揀學校都係自己揀，係冇人，即係例如邊間學校 OK 啊，嗰樣我揀咗就地方噶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我感覺上咧，佢哋都唔會太過會掣肘住或者對我有啲乜嘢嘅，你可以當係期望啦，或者叫做限制咁嗰只咯。所以某程度上我就可能推到去咧，就係我自己要諗我自己想要啲乜嘢咯。咁所以喺嗰一下嘅突然間我就我唔想太過驚，不如就試下睇下係咪真係咁驚啦咁嗰只咯。 同埋我覺得另一樣嘢就係、即係頭先你哋講到本身個人咧，我唔知係咪同性格相關啦。我自己咧就相對我諗翻咧，就係、都比較講嘢嗰啲嘢嘅。咁譬如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有啲咩發生咗咧，開心唔開心咧？屋企嘅系統啦，或者個習性啊，個文化就係我都會講嘅。咁當然啦，即係男仔啊，十八歲又大咗，又講少咗好多啦。咁但係諗翻細個嘅時候，係乜都講嘅喎。咁我可能就係呢一種即係好 open 嘅時候，我唔知啊，即係好多一種 supportive 嘅一個氛圍咧。某程度上其實都幫咗我去睇壓力呢樣嘢，或者去面對壓力呢樣嘢。 性格係一定有關係啦，即係就算我哋做開嘅 Big Five， 係 當中 neuroticism 係點樣嘅？即係神經質啊， 真係咁樣 嘅，係啊， 神經質啦，神經 即係個情緒穩定性咧。即係如果係觀眾聽嘅話， 係 咁其實嗰個如果佢係高嘅，即係個情緒穩定性低嘅，咁其實佢個壓力源頭可能會大。 佢好 correlate with depression 同埋 anxiety symptoms。 係咯。咁所以個人嘅性格唔計佢成長先啦，我覺得係會直接地影響嗰個人覺得個壓力係會有幾大。 咁另外我諗先天影響即係、就是、基因嗰啲都會有大影響啦，同埋即係呢幾十年有好多新 study， 啲叫 epigenetics 啊嘛，即係個環境原來又影響翻基因嘅喎，即係基因本身 set 咗喺度有個 blueprint， 有個 blueprint 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我哋話好多 switch 嘅。個環境咧係會 turn on 某啲 switch 嘅，所以咧就算孖生嘅兄弟 ，identical twins 啊兄弟姊妹都好咧，佢可能面對同樣嘅，其實冇可能面對同樣環境嘅，因為始終一個可能大啲，一個細啲，可能讀嘅班又唔同咧，佢個環境唔同咗咧，佢會 switch on 某啲 genes，switch off 某啲 gene， 或者唔係 exactly 嘅 genes 嘅，可能有啲 precursor 啦，令到佢出嚟咧嗰個發展係唔同嘅，性格可以又唔同啦，甚至其他我哋話。即係心理質素啊、抗逆力都可以唔同喎，呢個都幾 interesting。 呢個都幾 interesting 喎，即係我想問嗰個情況，即係話佢係本身就已經有啲嘢 available 曬嘅，但係係咪 switch on 到就係另一回事啦？係 啦，就靠個環境， 就靠個環境去 stimulate 翻嗰個情況。啊，呢個幾得意喎，係啲腦神經科學或者 係直情係 genetics 嘅，係啲可能。都唔一定係腦神經嘅，佢連其他身體嗰啲都係、 都得意喎。 喂，除咗講即係 genetics 咧，我都有睇另一啲 stress model 咧。咁其實好即係都大嘅分類啦，先天跟住之後就話即係一路好似侵啲水啊，侵啲壓力啊。咁其實一路會累積落去嘅。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係應該有抗壓或者有應付壓力嘅嗰個機制嘅。咁爭在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始講話好多壓力爆煲嘅時候，一係就嗰個人承受力低啲啦，一係就佢可能儲得多啲嘅壓力事件，咁咪易爆啲咯嚇。或者最後就係嗰個點火嗰下啊，即係觸發嗰下嗰個事件可能爆炸性啲嘅，或者犀利啲嘅，可能有一啲即係好 tragedy 嘅悲劇嘅事情發生啦咁樣。咁我又回想翻咧，就係我唔知道我嘅呢一個嘅經驗可唔可以套用喺其他人身上啦。我相對咧係會多啲去諗翻自己發生過一啲事情嘅啊，又同埋咧，從而咧去係主動地去尋求一啲即係 work-life balance 嘅，譬如做到幾攰咧，我都一定要叫自己去睇下片啊、打下波啊咁樣嘅。咁我都有時同啲朋友傾嘅，佢哋就唔係嘅喎，即係有咧就咁擲住。 收埋處理唔處理嘅，攰啦壓力啦，咁都有得去擲住。我覺得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方式，令到我其實係早啲察覺得到幾時去到自己嗰個臨界點啊。 所以呢個係個處理壓力方法。 我覺得係喎，係喎， 即係吸嘅方法。 即係我唔係真係完全冇嘅，只不過我都揾到一啲方法。 你講起其實得意嘅，頭先你講話你係會周圍同人講咧，呢、這個其實就係早幾年。佢得 UCLA 有個 study 就係講有啲人有嗰啲叫 arachnophobia 咧就係講緊怕蜘蛛嘅。咁佢做咗一個研究啦，我唔係好記得啲細節啦，但最主要佢分咗四組嘅。一組咧大家都係驚蜘蛛噶啦，咁多個人 randomly 分四組，拎住個蜘蛛盒透明嘅。咁但係咧每一組嘅做嘅嘢就唔同喎。第一組咧就喺度講話係啊，我係怕蜘蛛嘅，直接咁講，即係 name 佢嘅， 即係講出嚟， 講出嚟。第二組咧就話。唔驚嘅，蜘蛛冇嘢嘅，佢又唔傷害唔到我，有玻璃㗎嘛，係啦。跟住第三組呢好似就係 distraction 嚟嘅，即係可能講啲唔知佢啲新聞稿、或者俾啲其他嘢佢啦。第四組乜都唔講。咁最後發現呢第一組其實係最後 rate 返佢個驚呢、這個驚呢個蜘蛛嘅指數係最低㗎、所以其實我哋點解其實我哋 counseling 有時好多時都係幫啲我哋做學生啦，幫啲學生 name 佢 emotion，name 佢。即係發生過嘅嘢，咁其實對佢嚟講已經係可以減到好多壓㗎啦。 即係 for the fact that 佢 verbal 講到出嚟 咗，係咯，佢仲要個 study 仲得意嘅就係話咧，其實用得越 complex 嘅字，講得越仔細，甚至你用一啲自己作嘅 terms 唔使俾人知嘅，對你嚟講有 meaning 嘅 term， 咁都可以，甚至係更加幫到佢去即係 regulate。 呢、這個有啲似頭先阿 Muse 嗰、那個佢自己發掘嗰套喎，其實佢呢個過程係令到佢自己面對緊嗰個 stressor 喎。我、咁理解喎，即係當然佢可能即係年紀細啲，我要有一個 facilitator 啦，有個側邊有個人幫佢一齊去俾啲字或者 name 下佢啦。但係某程度上佢講咗出嚟，其實係真係對應緊，唔係話佢 turn around 噶嘛，唔係匿埋唔睇，唔係唔理啊嘛。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幾得意喎。係啊。 喂，同埋其實佢認咗，即係 name 咗啦，或者認咗啦、其實某程度上就已經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一步啦。嗱，因為即係有時候咁樣嘛，如果喺大人嚟講，我去要做個 presentation， 跟住我好鬼死緊張，但係啲同事好唔識生手噶嘛，就問佢喂點啊咁緊張啊咁緊張啊，即係成日都係提你噶嘛，咁佢又想話俾人哋聽，唔緊張，冇緊張啫嗰只，咁咧佢係 佢扮緊張啫嘛， 唔係係啦，即係佢當然係其實緊張，但係佢又唔想。同大家承認係緊張，咁其實咧唔單止喺人哋面前啦，佢自己都唔會去諗方法去曲咯，係啦，咁所以令到佢咧，即係類似就係話，我諗下點樣可以做好啲啊，或者點樣都唔會諗，係，咁所以令到我真係 expose to 嗰樣嘢嘅時候咧。我嗰個嘅驚恐咧係會大啲嘅、 其實佢唔去曲咧係一個 coping strategy 嚟嘅，即係一個好出呢個史丹福大學好出名有一個心理學家啦 ，James Gross， 佢、其實有一套 emotional regulation model， 其中 suppression 就係其中一個 strategy 嚟嘅。suppression 就其實就係壓制住唔俾佢表露出嚟咯。另一種就係頭先第二款啦，頭先我講蜘蛛第二嗰、那個。scenario， 即係你同我講佢唔驚嘅安全嘅，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啊呢、這個叫咩名咧？ 即係說服自己 咯。cognitive reappraisal 係啦。第三種頭先講其他嘢就 distraction， 呢幾種其實都係嘅，所以 suppression 唔完全係冇做 coping 嘅，只不過佢揀咗呢一種 coping 都係一個方法， 都可以話係一個方法嚟。 但係佢有冇話呢個方法係冇咁好定 係？咁佢哋如果 James Gross 嘅 model 就覺得。cognitive reappraisal 係最 effective 嘅，所以其實你見而家嗰啲 CBT 咧，我哋講認知行為治療咧，都係用 cognitive reappraisal 咁樣轉一轉個諗法啊嘛，心轉啊嘛，心不轉路轉嗰啲。 喂，但係轉咧，你大家即係有機會接觸過就知，其實冇咁易，冇咁易轉嘅。同埋咧，我唔知夠唔夠時間，我覺得咧，而家即係時下嘅年青人咧係難啲嘅。即係比起以前啊，即係我自己個人觀感啫。好似後生啲呢批咧，即係我哋再即係而家十零廿歲嗰啲咧，其實我聽翻老師都咁講啊，係嗰、那個即係去抵抗壓力嗰個抗壓力咧係難啲，即係係弱啲啊。即係好似佢哋 feedback 翻嚟就係、哇，都係面對差唔多嘅一啲壓力啦，硬係咧佢哋就易放棄啲嘅。你話要做嗰啲 cognitive reappraisal 啊，扭下佢一啲諗法啊，成。做就做咗噶啦，但系得出嚟佢哋嗰個反應咧，好似同以往年代嘅人咧 有啲唔一樣嘅喎。你會唔會都有啲？ 大家係咪真係覺得而家啲年輕人係抗壓力嗰個 resilience 係弱咗？ 我係覺得係個。 係啊，我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好難去 比較，係 嘛？好難去比較。我應該係咁樣講啦。以前的人，我覺得他的壓力源是單一一 點， 嗯，當然他也是真的，他那個環境那樣東西令到他是可以抵受到的情況，嗯，adversity 是會強一點的，但是現在呢是因為個抗，即那個 周圍你 是吧，周圍你而且 是幾多方面的，而同一時間呢他那個環境呢已經，即例如個艱苦的環境，他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他不能夠 by experience 這樣令到他自己的能力是強了，即所以我覺得兩邊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很難單一就好說他差了，不知道大家 剛才 Virgo 你都覺得是有現在是差了， 是啊，其實我是即不是一些很正規的，純粹真的在工作上給到我觀感，嗯，即是他怎樣去看一件失敗的事情，他怎樣去理解究竟他是覺得是好啊抑或不好啊，他覺得是不是幫得到他啊，再講得再平民化一點，我喜歡看球的，嗯，你喜歡踢球是不 是， 是 我喜歡曼聯的， 咁 啊， 冇 意思。係啊，唔係 fans。 阿仙奴。 係啊，但係嗱，即係大家都面對差唔多無冠嘅狀態啦，係咪？咁嗱，我點解頭先開咧？就我覺得咧，而呢個年代嘅曼聯咧，面對逆境咧，即係嗰班後生嘅球員咧，比起十年前咧係差啲嘅。 嗯。 講緊話打逆境波啊！是不是啊，即是这个是你嗱，头先你讲单一同埋即是好多啊，咁我只当球队佢都係想赢或者即係都係喺个踢波咋嘛，咁够单一啩，即係相对单一啲，嗯。但係我都觉得佢哋係冇咁有个劲啊，嗯，好似係去抵抗或者叫做承受到呢啲嘅压力囉。呢，嗯，个係即係其中一个触发到我。 嗯， 但你讲年轻人，即係譬如讲后生仔咁啦，会唔会係因为佢真係压力大，你諗下而家读书同以前读书而家辛苦好多㗎喎。 嗯， 即係读书都咁样仲有其他嘢要加埋兼顾呢，咁会唔会其实本身佢哋承受压力都大咗，所以其实就头先即係有时有啲人用啲水坝 model， 其实本身佢啲水已经好满，咁，嗯，容易啲爆都好正常㗎喎。 嗯嗯， 我某程度上就係 buy 呢一个嘅情况多。但係呢就好似好鬼死騎場，但係 Virgo 嗰個嘅情況亦都係，因為我會咁諗就係，是，以前可能 survival 壓力令到你可能係需要去抵受個情況會多啲， 係 依家佢冇呢一個咁壓力，所以佢需要去面對嗰個情況，亦都冇咁多嘅經驗，同時間個壓力會大咗咁， 嗯， 樣。咁，我諗講呢個壓力咯，頭先我哋總結少少嘅就係，是，包括可能是個學童的家長啦，同佢嘅溝通期望啦，跟住 自身嘅承受 一個嘅承受嘅情況啦，嗯，可能係一啲嘅性格啦，亦都可能係佢究竟識唔識得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啦，呢啲都令到佢會有壓力嘅。咁， 嗯， 啊，即係講壓力，我哋都講咗成集。咁基本上就今日我哋係講住咁多壓力先，因為我哋可能下一次咧就講一下點樣去處理係會好啲嘅，係啦，咁， 嗯， 啊可能講多啲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啊， 或者有冇得提升抗壓力啦，啊， 係啦，可以係咁樣。好，咁我哋咧就一於講到呢度先，咁樣啊，我哋就下個月同大家再見，講下個學同處理壓力嘅方法嚇，嗯，OK， 好，再見， 拜拜。